戴帽子的小熊贝尔。小熊贝尔有许多的帽子，他整天戴着帽子，朋友们跟贝尔借帽子，可贝尔谁都不借，大家都说贝尔是个小气鬼。有一天，一阵风把贝尔的帽子吹走了，贝尔急急忙忙的就去追，追到了帽子就赶快戴上。可树上的小鸟还是看见了，不戴帽子的贝尔头上只有几根头发，非常的难看。小鸟想，怪不得贝尔不愿意把帽子借给别人呢。小鸟去找朋友们商量，想办法让贝尔长出头发来。头发浓密的星星说，我最喜欢吃香蕉，可能多吃香蕉头发会长出来，我去摘香蕉给贝尔吃。小老虎说，不行不行，小象也喜欢吃香蕉，可是它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。星星说，那我喜欢跳来跳去，我就每天带着贝尔去运动吧。我住在宽敞的山洞里，可能这样头发会浓密一些。头发又浓又密又长的小狮子说，让贝尔住在我那里吧。小老虎摸摸自己的头说，我最喜欢喝牛奶，以后我每天给贝尔送牛奶去。这下贝尔可忙了，他每天早晨先喝小老虎送来的牛奶，然后跟着星星去做运动，晚上睡在小狮子的山洞里。贝尔搞不清楚朋友这都是怎么了，他们每天让他做着同样的事情，不过和朋友们在一起他觉得挺快乐。贝尔头上有点痒，他回家去洗头。贝尔摘下帽子，看见水盆里的自己惊呆了，他的头上长出了很多的头发。贝尔想，太好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每天戴着帽子了。突然贝尔想起了什么，他拿着许多的帽子去找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顶帽子就拿去戴吧。贝尔把帽子送给了大家，朋友们戴着贝尔的帽子都很开心，可他们至今也不明白到底是哪种办法让贝尔长出了头发呢？